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今日尽量录多几集，因为、之后我哋有可能冇机会。 又唔系、我跟住其实我已经过咗我最旺嘅时间。 系咩？哇！屌，咁好啊！ 其实不过咧，系上几次都系你唔得闲 嘅。系啊，因为外父又过咗身咁啊， 搞掂晒啦，系咪啊？ 搞掂晒啦，而家咁啊，我哋谈一集佛教。 佛教。 我哋之前讲过佛教噶啦，咁有个网友都话几好听，咁即系我哋亦都再讲一集啦。咁談佛教，咁喺個末日理論裏面我哋講完之後，咁啊今集講一集談佛教。佛教我哋頭先都講，冇乜宗教係唔使錢嘅，嗱佛教都要錢㗎，而家啲佛教啊變撚曬型㗎啦。有一次有個人同我講，佢話啊師兄，我拜佛啊，去嗰間佛堂拜啊，哇個人啊突然間入到去之後啊，個人好靜啊，嗰度拜佛啊特別可以令你即係進入另外一個境界層次，我心諗。原因點解你會去到嗰個地方，你先會進入另外一個層次，就係、是、因為你層次低。 其實咧呢樣嘢咧，同啲女人咧去做 facial 一樣噶。 啊， 你做完 facial 嗰下咧， 啊， 你係覺得自己 OK 嘅。 啊， 但係咧，你搭完 lift 嘅時候咧， 啊， 落到樓下嘅時候，你就覺得自己變翻正常。 啊， 翻到屋企就唔 OK 咯。 啊， 咩意思咧？就係、是、咧，其實咧，嗰、那個效果咧、 啊， 只可以喺某一個環境裏面維持。譬如話咧，我以前細個讀佛教學校啦， 咁樣，劉金龍啊， 唔係劉金龍女校嚟啊嘛，沈香林啊，佛教 劉金龍女校嚟嘅咩？ 劉金龍係女校嚟 㗎，佛教學校喎、 女校真係 係咩？ 女校咧，我喺香港，我喺屯門讀書咁多年， 係咩？我真係唔知 道、 這個。 咁以前佢話俾我聽，即係以前你唔覺啊，因為啊，你唔知嗰樣嘢有幾寶貴啊。佢話咧一個真正修行嘅人，有禅定功夫嘅人、就算去到好嘈嘅环境咧， 啱啊， 佢都可以保持到好安静嘅心态。 啱啊， 我听嘅时候，你听嘅时候，你觉得好简单啊？ 啱，做就好难啦、 啊。其实咧，一个人咧，佢嘅功力或者佢嘅道行，佢嘅高低咧，我如果用摄影去做个比喻啦，香港咧，一百个人一百个都识影相嘅，有手指就揿到噶啦。 啱， 但系咧，如果咧，大家有机会咧，去同啲如記爭下位咧嘅話， 哇！屌你老尾，諗都唔使諗啊！ 嗱，咁咧，你有幾樣嘢啦？你要身形啦，夠出路啦，你唔怕醜咧，面皮夠厚啦，你發現你眼界要準啦，你嘅器材要夠足夠啦， 同埋你有個角度嘅 feeling 啦。 係啊，你仲要影贏其他報紙喎，因為你找其他報紙，老闆會屌鳩你噶嘛。 啱啊，唔係屌鳩你，即時冇工作啊！ 即係點解東方嗰張靚過你嘅咧？咁你就撲街啦！ 係即刻冇工作啊！ 所以咧，作為一個娛記嘅攝影嘅時候咧，你發現我頭先講換種環境咧，人嘅特質需要多種。係。你本來不需要人的特質的，你影相咪撳咪係咯。 啱啊！ 人的特質是冇在個工作裏面表現出嚟嘅。 係。 一換咗環境咧，需要你的質素高咗。如果你話去真正咧去做廣告攝影的時候咧，你仲需要同顧客溝通啦。你點樣去隔住個客？客不是代表收貨的人喎。客只是你老闆，佢老闆只狗啫喎。你點樣可以透過一隻狗啊？然後咧，將個資訊話俾一個人聽，令到人知道咧，佢買嗰件貨係啱嘅咧。你諗下，你試下啦。聽日咧，你如果屋企附近咧有啲朋友養狗嘅時候咧，你咧試下同只狗話：喂，其實我好想屌你個女主人。 嗰只狗鳩你個代友。 嗰只狗有冇辦法咧，將呢個信息咧？唔好啦，講唔好講咁變態。你話俾只狗聽，你話：喂，其實你個主人好靚。你話俾佢聽嘅時候咧，嗰只狗係冇辦法咧。去話俾嗰個人聽咧，你係好靚。但係如果可能咧，你送一枝花俾只狗擔住咧，只狗咧就可以將枝花咧就嗱聲咧就，因為你知道狗嘅特性就執到嘢就即刻翻去主人嗰度嘛。你又利用到狗嘅特性喎，然後咧你利用到個狗嘅特性咧，將呢個 message pass 俾個主人。個主人就會開始諗啊，朵花喺邊度嚟嘅咧？咁然後呢條巷裏邊屌唔係我同佢嘅時候，一定係隔離嗰個光頭仔啦。個光頭仔咧。佢點解送支花俾我？佢一定係覺得我暗戀我啦，或者佢起碼對我示好。好換咗廣告嘅時候咧，你咧個環境複雜咗，你要咧去有千里要隔山打牛嘅功力啦，你要有出乎一般人嘅吸通力啦，你又要踩一個比你低層次嘅鞋，然後咧你要透過一個低層次嘅人去幫你將個信息交俾一個高層次嘅人。一換咗環境，你需要嘅能力又唔同咗啦。攝影咧。 不是只是講影相學校，是關乎你整個人呢究竟你的發展的高度去到哪裡。而剛才講呢修佛呢即是作為一個佛學呢，其實它跟這個美容好像你在佛堂裡面是 work 的。為什麼呢？因為你親近完那個大師之後呢，個大師呢講了一些東西，譬如說你在一個現場裡面，喂大佬你那時候又不用拿個荷包出來，你跟身邊那些人呢其實是沒有利害衝突的，大家來的目的都是一樣，就是想 relax 一下，好像你大家一起進入一間健身室一樣，大家都想個目標是什麼，練大隻一點的時候，你跟他沒有衝突的，你做什麼跟我打架而已，沒需要的，你不會說，哇那條友個肌肉大隻過我嘅，我屌你啊！你唔會咁 啊？可能真係俾你屌啊，因為好撚多嗰啲健身室老鼠啊！哇，係咪啊？你屌我喂，好啊好啊，我打翻士領嘅今日。 因為咧嗰個衝突咧，同埋嗰個矛盾咧，冇咁表面啊。啊同埋咧，大家的目標會一致啊。咁你冇呢啲問題，但係一行出咗個門口嘅時候咧，原來你隔離間公司嗰條撚樣嚟，我哋係啲競爭對手嚟。啊！屌你老尾啊！上次搶咗我張單，你可能好難聽。佛教咧，所以咧，你去佛堂裏面咧，好多時咧，你只係可以短暫咧獲得一個滿足，真正嘅滿足係要喺你內心裏邊先。 我又都咁講啊，有啲人去佛堂拜佛，就因為想聽師傅講嘢。去一笪地方對住個佛像，就喺度鳩噏二四六。令到自己內心平靜一啲，真正嘅佛教，真正嘅大乘佛教，第一唔需要聽人哋講，個大師都係睇書話翻俾你聽，自己睇多啲書，唔係叫你睇多啲一周刊啊，睇多啲佛教嘅書。佛教有好多有份量嘅人寫過一啲好有份量嘅書籍，鸠摩罗刹啦，释迦牟尼啦，你可以睇下當時嘅人，傳世嘅思想係啲乜嘢嘢。佛教夾住一個字嚟，空。空呢個字唔係叫你乜撚都冇，係叫你點樣去將有嘅嘢令到佢拋開咗。第一，第二樣嘢，點解啲人去到佛堂拜佛先話嗰個係佛像，屋企拜又唔係呢？原因就係因為你內心有鬼，你覺得嗰個先係佛像，屋企嗰個就唔靚啦。第三樣嘢，我曾經見過一個大師，一個癲和尚啦。我黐線佬醫院見佢，但係我真係 佢真係一個和尚嚟， 真係一個和尚，但係佢有精神病。 咁和尚都有精神病？ 有，佢讀好多書添。咁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大師，原因第一，佢真係即係為我哋做咗好多嘢。嗱，呢啲 off mic 之後先夠膽講，因為我哋醫院我唔敢講。 佢仲喺度嘅， 仲喺度嘅。咁佢為我哋做咗好多，即係服務人群嘅嘢，譬如即係屎尿嗰啲，佢即係話我哋可能忙啊做唔到，佢都幫手嘅，真係。滿隻手是屎他都不介意，下難邋遢照做，照幫你手，因為我們有時很忙的時候我們都要做，但是我都說大師不用做，他都要幫你手做，他真的很偉大。第二件事，有一天他拜佛，他只是朝著窗口拜，我大師拜什麼呢？拜佛做功課。我佛在哪裡？佛在心裡面。我說不需要有佛像，什麼都是佛。我說魔鬼是不是佛？魔鬼都是佛，看你怎么看。他在这番说话之前我都看过一些佛学书籍，任何东西都是佛，你可以对着枯笋拜他都是佛像。在韩国有一个大师很出名，我不记得一个 exactly 的名字是什么，他是一个韩国很出名很出名的禅师，他在一个深山里面得一个草寮，草寮啊，咩叫草寮？就系得个棚，冇屋噶，即系你屌你门口就系咩？四方八面都系门口啦，冲凉系咩咧？屌你四方八面都冲得凉啦。佢个佛像烂晒，冇面噶，即系个佛像系得个好似镜，即系得一块画出嚟嘅嘢，总之系冇一个面噶啦，甩晒。但佢都照拜，啲人就去供奉佢嘅时候话：啊，我出钱起个靓字面，哇，打个金身佛像。打你做乜嘢？佢话等你拜佛嘅时候，个佛像喺度，个佛像不嬲都喺度，系你带唔到啫。嗱，呢啲就系层次。点解啊？啲人日日去求就系话啊，我要家族平安啊，我要屌你老尾财富万贯啊，我要即系家里边永有灵日啊，要即系嗰啲叫咩啊？人哋求神拜佛最兴嘅家宅平安。点解你家宅唔平安？原因就是因為你自己的問題令到家宅會不平安。 我想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佛咧，佢最尾佛教嘅哲學咧，呢個係我個人理解啦。佢最後最後，佢要解決一個咩嘅問題咧？這個、呢個咧係又係好複雜，又係好簡單嘅。其實咧，我即係因為其實佢。你點解會追隨佢咧？你知點解會去了想了解佢咧？因為你肯定有啲問題啦，譬如話你有暗瘡，你去揾 Jacqueline 咯。 唔得噶，我想飲人奶揾邊個啊？ 唔係，屌，我諗好多媽咪都肯嘅。 係咩？喂，邊個媽咪肯啫？喂，屌你！唔係隔離好靚，好似生咗細路。 係咩？ 哇，好撚正啊！腳長，哇，屌你！ 哇，嗰邊嗰個啊？ 係啊，唔係呢邊 啦。呢邊我冇見過。 好正㗎！ 係咪？你算啦。 可唔可以撳個鐘啊？鎖我想飲少人。 但係你一定係在現在我們這麼工具的世界裡面，你一定是有些問題你才找他的，那無時無故你不需要找佛教，是不是？你一定是知道他有些著數，或者他有些看法是幫到你的，所以呢，他是一個consultant，你去找他的嘛。那你真正要處理一個什麼問題呢？因為呢，你要克服一個特性，人呢，是社會動物。社會動物是什麼意思呢？他好像是魚一樣的，成群向那邊游呢，你沒理由的，你都是要向那邊游的，你會隨俗啦，隨俗有什麼壞處呢？隨俗呢，我們呢有什麼辦法可以，譬如說呢，當是不是很累，不如擺雞 啊， 即是其實呢，隨俗本身是沒問題的，因為其實如果你是一條魚的話，你的生命時間很短，而你做的事本身是沒什麼所謂賺不賺錢，沒名沒利的時候呢，其實隨俗是沒有所謂的，其實但有了名利的時候呢，出現了很多問題，因為大家有很多不同利益的角力，所以呢，當有時候我拿多一點的時候，你就會少了，你少一點，你多一點，我就會少了，那大家就產生了很多矛盾，我們很容易呢，因為呢人家說一句說話呢，我們會覺得不高興，那但是呢，或者人家讚一讚你，你會高興，你沒辦法控制到自己的，人是這樣的，大家試一下，都喜歡人家讚，我相信就算是老闆也好，都喜歡人家擦下鞋， 但我又是被人屌老母， 因為你都那你有些人就會這樣，有些人就是人家罵你的時候你會覺得不開心，那你其實呢，你的心啊 的搖擺呢，是透過呢兩支不同的裝呢，是控制的，而你從來沒有試過自己去搖過中間的零，你有什麼辦法去搖到中間的零呢？你年紀越大，你越難控制，因為你被不同的力量控制著，譬如說你一定要上班，你上班裡面呢一定會涉及到層級的問題，你會有上司有下屬，就算是老闆也好，你都聽過多少老闆說會受夥計氣，你做夥計的時候一定聽過會受老闆氣，大家呢會因為你的 performance 啦，就算你 performance 好都好咧，又牽涉到你想攞多啲錢咯。咁你中間想攞多啲錢嘅時候，同老闆又有爭執。咁喺呢啲咁多嘅問題裏邊嘅時候咧，你個鐘咧永遠就俾裏邊係咁狂敲咯。開心唔開心？開心唔開心？開心唔開心？你冇辦法掌握自己。佛教嘅觀點角度咧就係、是我哋好難去掌握自己。所以點解佛教咧佢提出一個好貫徹嘅睇法？你必須要出家。他作為一個佛教徒，他是沒有，即是在佛教的 theory 裏面，如果你在個世界裏面的話，即是你跟這些東西沒有切割過的話，就算佛教徒都好，都搞不定。 這個是不是禪宗的理念，禪宗的理念我講一句說話給大家聽，兩句說話都是一個導演講的，其未動，風未動，是人的心自己在痛，第一句。第二句是一個填詞人講的，命途亂了，我不亂。嗱，呢兩句説話我繼續講落去。當年劉德華揾阿林夕寫歌詞，阿林夕佢成日都話我睇唔起阿林夕，因為佢寫啲我好寫到啦。但係當阿劉德華接到阿林夕今次寫歌詞之後，佢惡咗熱。佢話我自己寫，我最多寫到敵人亂了，我不亂，因為你要心中有敵人啊嘛。但阿林夕已經高了一個境界，就是命途亂了，我不亂，他已經脫離了另外一個境界。第二個境界，其未動，風未動，是人的心自己在動。我們看到旗幟在飄揚的時候，旗幟是否真的飄揚？這個是哲學性形而上學的問題，我們接收過信號的電波，旗是否真的在動？ 你看的時候和我看的時候可能兩回事，啊，這樣東西是一個很形而上學的問題，都涉及很多科學的解釋，你如果看了霍金你可能會 理解多一點。我們在禅宗佛教裏面他說一件事，為什麼我們要出家，啊，出家這兩個字不是我們現在走去一個地方穿著一套袈裟脱离了一个环境，我们就可以抛开到我们的一切。去到佛教的环境里面亦都有我们的阶级观念，你亦都可能有人际关系。什么叫出家？在我的理解里面，禅宗的理解里面，你出了这个地方的思考范围。在这个Michael Foucault 有一本很出名很出名的书，但是很多人看完都一笑置之，这本书原因就是它带了很浓烈的禅宗色彩，外边思维。什么叫外边思维？你看每一件事或者做人处理任何一样东西都好，我们的思维是外边。你永远在内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人家的说话，被人家的意念去到动摇了你心里面的宗。我为什么可以，你見我好似即係我自己理解，有啲人亦都咁講過，哇！你好似不食人間煙火咁，人哋屌你老母，你又笑一笑，人哋即係成日指住你屌咩諸如此類嗰啲，你又即係冇乜嘢。點解我會咁？原因就係開始慢慢抽離咗呢個社會，自我入咗個中心啲。咩叫自我入咗中心啲？佛教有三個字，我頭先都想講三摩地。咩叫入三摩地？我舉一個例子。一盆水混合了一些泥，我們攪勻它的時候是不是黃泥水啊？怎樣才可以不變成黃泥水？沉澱時間，泥在底下變，泥在盆水底裡面，水也都變得清澈。我們的心永遠都要這樣，但是怎樣才可以做到這樣？第一，經歷。第二件事就是有很多東西你不要那麼執著去看。譬如我前排有一個朋友，剛才不是說過的那個好好朋友呢，他打來發洩他自己，但在發洩的說話裡面他當然會有些侮辱性跟你說，譬如，我媽咪找他，那他也都，炸我媽咪型，因為那天他很煩，他幾個個零禮拜之後才跟我道歉，我說不要緊。原因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心態，人們都會說，哎，屌是啦，他這樣不要跟他做朋友，或者朋友不應該這樣。我自己睇法就係，佢點解要同我咁講？原因就係佢睇得起我，因為我個心好闊。你同我講呢番説話，我唔會記住喺心，不單止，我仲俾一個台階你去發泄咗。咁嘅時候，你嘅心就會開闊咗。佛教係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另外一個層面、另外一個思考嘅維度，俾你去睇同一件事。 唔係，我明白呢個觀點咧，我可以用呢，其實呢，這個未必好是一個佛教的觀念來的，我的理解呢，如果用普通人的講法呢，這叫大方點。 嗯， 為什麼同，如果用佛教的觀點理解呢，是，我為什麼會、佛教要出家呢，我的看法就有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呢，你譬如說呢，對於一個佛教人嚟講咧，即係當一個佛教徒啦，如果特別係一個出家嘅佛教徒嚟講咧，佢認佢冇咗家庭， 嗱， 即係當咧嗰樣嘢咧，其實咧你好難去嗱，如果你嗰樣嘢冇咗，譬如話咧，我冇咗條賓州嘅話咧，我係冇得扯旗嘅，咁咪冇咗外慾咯。OK， 我冇辦法去，我冇辦法去有 sex 啊嘛，咁我咪冇咗慾望咯。 但係呢啲係低層次嘅， 唔係，咁有好多樣嘢嘅，你譬如話你冇咗家庭。你就唔需要話你咪冇特別會，即係你冇咗個基本啊。其實咧，你咁樣睇，覺得哇，好似都幾被動喎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咧，坦白講，即係咧做人咧，好難做到冇罩門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現世嘅人啊，你可能話可能咧呢個你啱啱今日買咗個 HiFi， 屌你媽，然後你發現俾人哋搶咗。一入到門口的時候被人甩了，或者是被個小朋友安毒尿下去又燒撞咁樣，你好難一笑一笑，好難笑一笑。如果那個 HiFi 是你喜歡的話，因為你被他羈絆住，你對他有感覺，你對他有感情。而點解要出家？出家就是要同咧現世的嘢斷開咗個 connection，我同他冇關係，我同他冇關係，我就唔所謂關心即係亂，唔關心咪唔亂咯，我想所以呢，對於一個真正呢是想追求呢自己去掌握自己的 心理狀態的人來說呢，出家是一個最先決的條件來的。其次你說，可能出到家呢，都會有很多在廟裏面，會有層級啊、成啊那些東西。咁但係咧，相對於你真係一個社會上面嚟講咧，你嘅基本少好多，你唔需要揾食，嚇，你唔需要人哋知你係邊一個，你係邊個都冇所謂，因為冇人想知你係邊個，係嘛？咁但係你揾食唔同喎，你揾食咧，你仲會話喂係啊，我啊係我啊，你做緊出家人嘅時候咧，你就唔覺得我冇所謂啦，反正我對你冇用啊嘛。但係你喺社會上邊咧，你好想話俾我對你係有用啊。但是你出了家就我對你是沒用的，所以你知道我是誰呢？沒好處，你也不會有一種感覺是覺得我需要人家所以你對自己的看法，即是你對我的看法是沒那麼重要，你其實這樣脫離了什麼？脫離了利關，而呢人生最難過名關，名關是最難過，因為名關就是我。 我自己咁睇，出家任何時候、任何狀況都可以出家，係你個心態出咗家。你可以你話啊係、哦，我可以切勾賓州唔掉啊！你可以喺好淫欲嘅環境裏邊，你都可以控制到自己。喺呢啲就叫出家。你可以喺好大名利嘅時候，你都可以抽離自己。喺好多財富之下，你唔掂隻手落去，亦都可以抽離自己。呢啲叫出家。 但係咩噶嘛？你可以在很多財富的時候呢，你完全不鬥錢的時候呢，但是很多女的時候你在吊緊啲女的嘛。你明白我意思？ 我明 白。如果作為一個出家人呢，他不是追求你是單方面的，他希望你全方面的。你不會因為覺得你自己的小朋友呢是重要過人家的小朋友，因為你根本沒有小朋友。你不會覺得自己的父母是重要過人家的父母，因為大家的父母都是很重要的。即係咧，但如果佢作為一個人咧，作為一個人嘅單位嘅時候咧，咁佢就係應該係如果用仁慈嘅角度去睇，佢就應該係你就應該對佢好啲啦，係咪？而佢阿媽同你阿媽咧，大家都應該對佢好嘅，因為佢哋本身係冇乜大嘅分別嘅嚇。但係如果你係只係如果用你用出家嘅講法嘅時候咧，佢係有好多罩門嘅，好似金剛罩，好似呢個煉金鐘罩咁樣咧，有啲位係會打穿嘅。但係作為一個佛教徒咧，因為我同佢已經冇關係嚟嘅。他就冇咗呢樣嘢。 但你如果咁，即係好似我嗰種咁嘅出家方法，你個人係要守得好清，同埋真係要長期處於一個好抽離同埋好反省嘅狀態。 係啊，好，其實咧，你做你嗰種出家咧， 仲辛苦過真係出家。 係，即係相對嚟講咧，其實咧就係、等於咧，我提先講出家咧，就等於我開咗間美容院。我是一條女，我好中意靚，我咪匿喺美容院度咯。人哋見到我冇見到我嘅時候做 facial， 就好似啲人孝敬念佛咁樣，咪狂做咯。咁做到咁上下嘅時候，你見到我一定靚嘅喎。跟住後咧，狂喺淘寶淘啲靚衫翻嚟，你見到我一定係索嘅，一定係最 fashion 嘅喎。咁但係離開咗嗰、那個，所以咧真正咧嘅菩薩係點咧？菩薩就同普通嘅僧侶唔同喎。菩薩咧就係佢好啦。在呢間美容院，真正的靚女咧，就係、是、離開咗美容院，佢都係索噶嘛。菩薩咧就係、是，喂，我搞得掂啦，落去話下俾你哋聽先啦。即係點樣？其實咧，條路好簡單嘅啫，大概咁樣走啦，應該 OK 嘅咁樣。嗰、那個就係菩薩、所以就可以做菩薩嘅人好少。 啱，你講得啱。同埋我自己睇就係你好難去到。因為你的處境和我處境不同，你的處境就是因為你要去、有名你才有利，我不是嘛，個個月都有定期的即一份的薪俸，我可以很易抽離到自己，很易抽離這個社區。我在這個、玩 HiFi 的時候學識一樣很佛教的道理，你剛才阿筍哥說是的，買部 HiFi 回來的年輕人屙毒尿內點，我告訴你，我試過買部 HiFi 回來，你看這部東西， 我就是這部， 我告訴你不夠30秒一插電掣彈一陣，即刻彎咗。咁我個心態就係點咧？突然間打個突啦，之後笑一笑就算數。原因就係有好多物件都係咁。喺玩 HiFi， 我入邊嗰冧嘢整多個玩，真係噶。喺玩 HiFi 學識一樣嘢，只要你沉一個身落去，就係 HiFi 玩你，唔係你玩 HiFi。喺整嘅過程裏邊，你係整多個玩。呢部嘢係靠發明家，即係真係妙手回春搞翻起佢。咁我喺 HiFi 裏面學咗好多呢啲，譬如我琴日先拎一部機去整，嗰部機我用咗4年，但係4年裏面嗰部機買翻嚟係成50,000蚊。 咁啊，寶寶龍就講一樣嘢，唉，好多嘢都有壽命嘅。咁啊，發明家講，而家啲嘢壽命計得好足噶。咁你真係夠期就彎噶啦。咁人有時好多就係話啊，係喎，屌你老母，我付出咁撚多，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譬如話。你都要諗翻人㗎，人哋間廠邊度食飯㗎，大哥？你付出50,000蚊，唔通部機用你過世咩？佢俾你用5年咪算偷笑咯，俾我用3秒咋，屌你閪！ 我講一個近代嘅大哲人啦，阿牟中山，你有冇聽佢㗎？牟中山以前中大新亞書院開校校長， 咁堅 啊！係啊，咁佢話咧，佢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咧就係冇錢㗎啦，咁樣咧。我哋而家咪著啲棉襪嘅，佢話佢老豆咧就一定要咧，織啲揾啲布啊，即係可能係啲唔用嘅布咧，就以前啲人就覺得一定要著襪嘅，所以咧就揾啲布咧去縫啲襪俾佢，咁好似啲古代人咁樣咧， 百家襪啦，屌你啊， 係啦，即係有隻襪咁，係布襪即係好似啲人做大戲嗰啲咧，咁然後咁佢就會覺得佢嗰時候咧佢冇辦法去欣賞到自己，佢反而覺得好肉酸添。佢翻到學校嘅時候咧，佢寧願唔著，佢都除咗對襪佢。佢好怕俾人哋見到佢著嗰對布嘅襪。咁然後牟中山咧，佢喺年紀老咗嘅時候咧，好大年紀嘅時候咧，佢都提翻起呢件事。佢就話其實人咧最難過係咩咧？ 自己。 名關，名關就係自己。你如果覺得咧，你內心咧對嗰樣嘢咧形成咗一個固有嘅睇法。因為你覺得著布襪咧係 肉酸嘅， 係冇著棉襪咁時髦嘅。你怕俾你身邊咧同你一齊遊嗰條魚咧，覺得你唔係一條唔新鮮嘅魚。 人係好難過嘅名關。 所以咧，對，好似去到我呢個年紀嚟講咧，對我嚟講名關咧個負擔係越嚟越大。咩意思呢？就係、我而家年紀大咗啦，我由一個初頭出嚟咧一個卒仔，而家做到叫做一個山寨仔啦。即係我有自己嘅山寨，寨裏邊有唔同嘅賊喺度咁樣，有啲賊咧就係成日係威係勢嘅，覺得自己好撚勁啊！有啲賊咧就係比較機智嘅，覺得咧打仗應該咁樣打嘅。有啲賊咧同賊中間又會打交嘅。咁我做一個寨主其實好難撈啊！係因為咧我要兼顧咧賊本身最緊要係咩咧？有利益翻嚟。冇利益嘅寨係會一個冇係會係搞唔掂嘅嚇。即係作為一個飲食集團咧。一定要有咩？ 地溝油啦！ 一定要有飲食冇飲食就冇飲食集團。OK， 咁然後咧，我搞掂咗飲食集團之後咧，咁然後其他賊嘅利益都分佈好嘅時候咧，咁然後咧就可以處理佢哋名關嘅問題。但係處理名關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又唔可以放低得低自己嘅喎，因為我都係需要有名關，即係我都係俾受緊呢個名關所牽連嘅人嚟噶嘛。佢話咧，如果我可以做到。你屌我咪笑一笑咯嚇，我可以顧到後邊身邊最後嗰個利益嘅話，有時候我都希望，如果我好似啲黑社會大佬咁就好啦。即係如果咧人哋屌我笑一笑咯，我最緊要有冇錢運。如果我做到呢種心態嘅話咧，其實我而家個人生過得快樂好多噶。 我覺得你做到㗎。 完全唔得， 筍哥，你聽我講一樣嘢啊，喺牛醫生嘅狗護士嘅節目裏邊，我睇得到一樣嘢。如果我哋係要命，我哋一早出我哋嘅真名。我哋唔係冇人聽。 冇著數啊嘛，大佬。 錯啦。在 DBS 把口裏面我聽回來其實我們那個吸引力或者如果我們是運用我們的腦筋去賺錢其實牛醫生與狗護士不是賺不到錢的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事去到賺到錢我舉一個例子印 T 恤賣我們有個網友是弄一張相其實挺有趣的有些人都問我喂你有沒有那些 T 恤賣的那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的節目如果附帶一些的、條件譬如我寫本小說那本小說用來印書賣或者我哋整一啲嘅周邊嘅嘢去賣，我哋可以揾到錢，或者我哋可以出到名。出到名自然有人投資喺我哋身上邊，可能做一啲嘅節目係真係收錢嘅。但係點解我哋唔敢做？原因就係我哋睇名同睇利，我同你都一樣，其實跑得好開。 唔係，其實係咁講，再嚟講咧，睇利咧，我唔係睇得好大嘅，因為你知啦，我同你嘅消費慾爭好遠噶嘛。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我是一個冇錢可以覺得很安樂的人的我又不會覺得哇沒錢啊好大 你點解成日話自己看名睇咁緊要原因就是因為你要用名氣去養頭家啫 唔係頭家其實好易養嘅啫我頭家你諗下得我同我老婆我老婆仲搵到錢添 養公司啲人呢 最慘就係咁啦即係呢你其實呢你人生呢裏面你冇機其實一個人呢可以經營嘅生意即係能夠有機會呢形成一啲集團呢 而個集團裏面咧，嗰啲同事係你嘅朋友，又係你嘅拍檔，呢個機會好少嘅。 因為你慈悲啊嘛。 嚇，跟住咧，而呢班人咧，大家都比分薄面嚟嘅。 啊。 即係點解我會成為呢個飲食集團嘅主要人物咧？ 啊。 係因為大家係比分薄面嚟。嗯。嚇，咁所以咧，你亦都當然啦，你人哋比分薄面，你都尊重下佢啦。 嗯。 咁但係咧，有時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人嘅嘢咧好多時。即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他那頭很尊重你，他可以轉個頭很不尊重你，因為他就將他自己擺得緊要一點，他不會將你和他中間的生意或者是將這個集團擺得高一點，他一定是會將他自己擺高一點的，因為人來的嘛，那我很理解了，他或者想告訴你，深刻他已經是跟你是不同水平的了，他已經可能現在已經超越了，whatever 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對我來說那些都是手工藝來的，真正在這個世界裏面可以找到食物，其實要掌握的並不是手工藝，而是人事，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真是這個喂 Hello 哇靚好多喎，你的 face 有料到 是嗎？是真的， 這間嘢好撚堅㗎，屌雪櫃櫃茶過茶完之後好撚舒服㗎， 是嗎？ 如果踩個袋度，我包你涼涼地啊， 但是袋皮會好似鏡咁樣㗎， 唔係，如果你啲袋皮擦到，有一次咧，我話俾你聽，咁咧我哋講宗教講埋咁衰嘢，有一次咧有一條女同我講，佢話叫寶寶龍就買一啲嗰啲潤面，即係嗰啲去皺紋嗰啲就茶，佢話嗱呢只嘢去皺紋就好掂啦，我咧就講哇茶個袋咪唔掂。我告诉你那个 sales 块面啊吓撚个圆弹啊，屌我老母。我真的想嗱啫，如果是店你俾我返去试踩一个礼拜个袋，如果个袋冇纹呢我就嚟买啊。你成日话搵余茂年做代言人，一边查撚咗冇皱纹一边有皱纹，你攞个春袋做代言人啊嘛。你睇下我一边袋查撚软哇撚个手臂啊，一边袋仲有多皱纹。呢隻嘢我諗推出市场唔係卖断市啊，个主席都唔俾人拉枪毙啊，屌你 SK 都见撚到你咁样，唔攞个追击手打你老母閪几枪，屌你个閪啊，你查到个袋冇纹喎大佬，几撚难查。 哇呢啲真係完全係好劲好劲！ 人生最多纹系边度咧？唔系屎窟窿就有春袋啊！你见过屎窟窿滑嘅名？我未见过啊！你下次你唔使影余慕年噶啦，你影自己个屎窟窿。嗱，左边屎窟窿就查 SK 三，右边屎窟窿就冇查。你睇左边屎窟窿滑到，哇！我嚟舐就过瘾啦，屌你！ 同条脷一样咁滑。继续讨论翻，言归正传。不过是难的，是难的。 我自己看啊，你又不是即是你那种贪名不是因为为了自己，是因为为了身边的朋友。 但又不是的。 你为了一个友谊。 不是的。因为呢最尾你都其实是一种互为因果来的嘛。我亦都要透过他们呢去帮我发展我的事业。即是当然啦，你又问我喂究竟跟他们维持关系紧要一点啊，定是这个发展我的事业紧要一点呢，我有时都计不清楚。有時我因為他們做事做得不好，我會很敏感的，我甚至會覺得啊屌你老味啊，真係，因為呢對我來說呢，累積一個生意或者去經營一個客戶是很困難的事的。 當然啦，屌得一朋友千言萬語，失一朋友三言兩語，屌你。 咁然後因為你做得不好呢，令到我呢沒有一個客人的話呢，咁其實嚴格來說你是削弱了我們整個集團的力量嘛，咁但係呢有時我覺得啊，同我識咗十幾年，因為咁樣去反面實在太無謂啦，實在forget 佢啦嚇。咁客可以揾個朋友咧，真係少咗就冇 冇噶啦，尤其我哋呢個年紀啊，稱得上朋友嘅真係少之又少。 所以我有時覺得，放低啲嘢啦，錢嘅嘢揾多揾少揾唔曬，係咯。咁你有本事就有噶啦，咁然後最尾靠翻對手揾都得嘅啫，不過我已經年紀大啦。 我覺得阿筍哥係放唔低一樣咩咧？放唔低一樣朋友，即係放唔低一樣就係感情。如果你乜都可以放低嘅話，你唔係成功，係你個人舒服啲。我可以放低好多嘢，譬如我媽咪嘅感情，或者我親人嘅感情，或者我成日諗一樣嘢，阿寶寶龍嘅感情，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如果佢走咗又點咧？我走咗佢又點？即係我成日會模擬一啲景象，所以我個人會拋得好開，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嘢，你唔係一世嘅，或者唔係一定必然。因為我玩 HiFi 就知，你可以花十幾萬，或者可以花幾萬蚊買部 HiFi 翻嚟，係聽幾個禮拜就打撚咗柴噶啦。嗱，我屢試不鮮㗎呢啲，你唔好話，屌你老母舊護士，你呃鳩我啊！我俾講，我 off mic 之後俾幾個牌子你， 出名貴撚到牛泡啊！發明家上嚟整嘅時候都擰撚曬頭啊！屌你，哇！喺佢間廠出啲乜撚嘢啊？即係、 我覺得係咩、即係有時咧，我覺得咧，朋友同朋友中間咧，有時即係我而家越大，我越發現 啊。 如果俾我再揀嘅話咧，我寧願好似而家咁樣，就係、是、吹鳩水啊，冇一齊做嘢。 啱， 即係呢個，因為 唔涉及利益衝突啊嘛。係啊。點解我同筍哥可以坐喺埋一齊會好舒服？原因就係我哋兩個冇利益衝突先。 我今朝打電話同阿公子居講，講話我我同你嗰個拍檔做嘢做得唔高興。 啊。 跟住然後咧，佢話。你不是話緊我啊咁樣， 係啊， 跟住然後咧，我話，唉，你咁敏感，我都唔撚想同你傾啦，我收線。 啊， 跟住然後咧，咁佢又打電話嚟道歉。 啊， 我心諗其實咧，點解佢要打電話嚟道歉咧？ 係因為驚冇生意做咯。 唔係，佢係其實佢你都知啦，公子係唔需要錢噶啦。 係。 咁但係佢覺得喺嗰一刻，我覺得佢唔係我朋友啦，因為我。但是呢原本如果大家就是飲飲食食傾下偈咁樣，討論下人生問題咁幾好啊嚇、何必要因為咁即係咁小事大家又殺氣咧咁樣睇唔開，真係睇唔開呢、這個 有利益衝突點可以睇得開咧，筍哥？ 係啊，因為有時資源咧，其實咧中國人特別難，我有時真係覺得 發明家揾我整呢，即係合作整呢部機去賣。發明家講咗一句説話，我即刻 ban 佢。我話如果你講呢句説話，我哋冇朋友做。佢同我講，佢話狗護士，我每整一部機，我分翻一半俾你。我嗱，千祈唔好咁。牛醫生與狗護士個節目點解可以做咁耐？原因就我哋豆領都冇牽涉入去。我冇話阿筍哥你上嚟，我俾五嚿你。我冇講過呢啲，我亦都唔會做呢啲。發明家如果真係要做呢部 HiFi， 即係呢個前級做得好，佢唔俾錢我就得啦。一涉及金錢，大家實炒嘢。原因就係、是。發明家會諗，喂，我俾撚咗錢你，你啲嘢跟足啲好喎，喂，我點，就係因為你唔俾錢，佢仲會尊重你，義工啊嘛，啱唔啱先？你義工，我真係擺個心落去同你做嘅時候，我會尊重你，我會聽最中肯嘅意見，但係一涉及錢嘅時候就唔係啦。所以我同發明家講，我唔牽涉金錢，我只有一個要求，你砌一部俾我玩就得啦，即係砌一部你所喺 HiFi 裏邊識最經典。嘅線路用最靚嘅材料咁就得啦，我乜都唔要求。咁佢拍收好啊，但係你會唔會覺得有問題？我唔覺得有問題。你成日都上嚟揼心口整機，我完全冇問題，因為你開頭已經你豪咗俾我，我而家豪翻俾你，即係呢種嘅合作關係仲會覺得過癮啲添，因為唔牽涉錢啊嘛。 其實人最好咧就係即係，唉。大家最好就唔好做生產，即係大家如果因為一啲著數，大家聚埋一齊咧， 咪蝦嘢咯。 呢、這個最尾都係蝦嘢。 啱啊！ 有時咧，譬如話咧，你好似啲鬼佬咁樣咧、鬼佬比較容易添，中國人好難添啊。 咩叫添啊？ 即係合作，成為 一個隊 伍，係啊。中國人好難做隊伍嘅。 係。 嚇，因為大家都，所以咧，傳統嘅智慧話俾我哋聽咧，中國人咧。三個起埋咧就一條蟲，一個起埋一個人就一條龍。 因為計較嘛，中國人。 係啊，好撚計較。 我話俾大家聽，上一個 team 唔去即係唔會咁沒落或者咁難去温，大家要揀一啲咩人咧？大家唔計較，搏命去做。大家為嗰樣興趣，發明家點解揾著我？因為我為興趣啊嘛，我真係中意做嗰樣嘢，咁你會覺得過癮。即係等於你揾個賊仔啊嘛，嗰、那個人嘅興趣係打劫，唔係要錢喎、啊。佢係覺得打劫過程過癮，哇！屌你老味，嗰刻衝入去，肥幾槍，攞咗啲錢，但係啲錢唔用嘅。嗱，咁嗰添人啊過癮啦。你揾呢啲打劫嘅兄弟先得意喎。我去拍嘢，咩叫為之得意啊？拍嗰下好過癮，咁就過癮啦。即係你揾啲咁嘅人咯，但係冇噶嘛呢、這個世界。係 啊，因為我哋都。將自己的時間咧，等值咗相等嘅金錢。 咪係咯。 如果你譬如話，你今日有本事揾$400嘅， 啊， 好似我啲朋友包二奶都係咁噶。 啊。 佢同條女點樣傾嘅，好笑喎。 啊。 話咩？你如果問條女，你一日做一日，揾到幾多錢？ 啊。 大概唔知啦，我 X 咁當$1,000啦咁樣。咁佢話：咁好啦，咁我俾$1,000你陪我一日啦咁樣。其實我哋就係將個時間等值咗某一個價錢，係、啦。咁如果你話，我其實想同你去海洋公園玩一下嘅，其實 希望大家嗰段過程開心，因為嗰條女都會同你主動 offer 翻1000蚊咁樣。啱、其實係咁。 不過我講一個例子俾你聽，用興趣去做你嘅職業，牽涉埋朋友，未必唔係好事，但大家要放得好開，同埋大家一定係咩咧？你嘅資源或者你有第二份工做。我舉一個例子，有一隻墨水筆好出名 ，V 字頭嘅 ，VE 唔知乜鬼嘢，唔識讀法文嘅，唔知 Rancine 乜鬼嘢，全世界。頂 high end 嘅墨水筆之一，佢咧就唔係傳統做落嚟，即係唔係話啊幾百年歷史好似芒邦嗰啲咁嘅樣，唔係啊。兩條好中意儲墨水筆嘅人喺一次墨水筆嘅展覽裏邊識咗，兩條友儲得墨水筆，唔係窮人啦、可能都有閒錢。兩條友就啱聽，佢就話：哇！而家啲墨水筆真係唔得，應該點點點。另外一個就係、我哋不如一齊合作做墨水筆。原因就是他要出一些很 high end 的墨水筆，他呢就用最靚的材料，全人手自己以前在家裡就車下車下黐下黐下咁賣，咁咧就成為一間世界很出名 high end 的墨水筆。到他真的做咗成績出嚟，那兩條友點咧？將間廠舉手賣出去，賣一間俾啲集團，以後都不做。之後做個訪問，問他哋點解要咁？他話因為我哋不是為咗錢做墨水筆。生活我哋已經足夠，我唔會再貪。就係我又因為睇唔過眼個市場，謀取暴利，出一啲咁撚閪嘅墨水筆，亦都咁多錢，收咁多錢，所以我哋要出一啲 high end 嘅墨水筆。但係而家我哋點解唔做？就係因為有人同我哋買，我哋已經玩夠啦。個玩嘅個過程係，我咪賣撚咗俾佢。所以以前嗰只牌子嘅墨水筆係墨水筆之中嘅王者，而家只墨水筆屌個老母啦！阿發明家同我做呢部 high five， 我亦都同佢講一番説話。我話你可以做得。好好，我哋合作係為一玩。如果要錢嘅話，我即刻褪牌。如果間廠佢話，如果第日做得好咧，我哋咧，因為你一個月賣幾台，都可能賺到即係嗱一年賣當你賣到十台咧，一年都100,000蚊啦。咁可能每人分50,000都好和味。我話我唔要錢，賣得好，我完全拱手奉送，我乜都唔做。我原因就係我已經有份糧，政府出咗俾我噶啦。我同你合作做呢樣嘢，我只係為玩嘅啫。咁樣你就會好過癮，但你唔係嘛，你而家班 partner 係為咗開飯啊嘛，大佬，即係你唔係為咗玩，為咗玩就可以好過癮㗎，即係好似我同發明家咁，好似嗰兩個做墨水筆嘅人咁，另外一隻墨水筆叫做內明齋，啲人就會話啊九護士真定假㗎？內明齋係全世界嘅墨水筆頂尖而之中嘅頂尖而，我頭先講嗰隻墨水筆係墨水筆之中嘅勞斯萊斯，內明齋就係墨水筆之中嘅 Benny 啦。是中國一個人，就是呢個東西雜誌的太子爺去做的呢隻墨水筆，全中國製造啊 ，Make in China。但是在第五街，即係美國的第五街，唯一一間獨立的專門店，一支墨水筆講緊係而家好像是700,000美金，10,000蚊美金起標，即係70,000蚊一支墨水筆，最低 model，最靚的材料，最靚的手工。通常佢賣啲墨水筆就係啲材料車八支啊爛九支嗰啲咧，即係攞嗰啲咩撚嘢花梨啊，又加啲肉啊，車爛咗哦，係喎，佢唔自在，原因就係佢個 project 攞嚟做咩？玩，開心。第三，豐明銀行呢間銀行係一個 project 搞出嚟嘅，咩 project 咧？一個教授，經濟學教授，咁佢咧就嘗試一次咧，就係話我不如借錢俾啲孟加拉乞衣，因為農村嗰啲人啊，孟加拉農村嗰啲。還款能力又低啊！屌你老尾，試下個 project 得唔得啦嚇？係搞活農村，點知原來咧嗰個回報率係100%，原因就係嗰啲農民你借一蚊俾我，我真係夠誠意還翻蚊俾你，就唔同嗰啲屌你美國啲大國，你借100,000俾佢，屌你老尾爛債，就係因為一個 project 成為咗一間國際銀行。嗱， 中明銀行係國際銀行。 係啊係啊，玩就可以咁樣樣。你原因你唔可以做到咁，就是、因為你揾緊食噶嘛。 系啊，同埋咧，越做越覺得唔好玩。 因為你揾緊食啊嘛，越嚟越要揾多啲食，咁啊越嚟越唔好玩咯。 即係點解用咩心態處理呢？ 玩。 譬如話，我而家點解會討論到點解會開始佛學呢個題材呢？因為近排咧，我開始要成日諗，放低啲嘢啦。 啊。 即係咧，如果我有啲唔開心嘅諗法，我就要用好多 energy。 可唔可以呢集第二集啊？ 咩啊？錄多使講多少少講完。 哦。 我就因為同佛教有關嘛，我就諗。啊！我要用呢、這個，我一定要諗下啊！原來咧，我要去注意自己嘅呼吸。 啊！ 我要將咧，我要留意咧，禪定有個好多，有好多方法 啦。係係係。 你要留意咧，你一個諗法幾時開始？ 嗯。 然後咧，諗幾耐？ 嗯。 你內心點樣回應呢件事？跟、嗯、住然後咧，當呢件嘢咧一流而出嚟嘅時候咧，你要自己回應自己。嗯、我知道啦。嗯。OK， 即係好似啲老闆搭夥計咁樣咧、嗯，人哋啲夥計講好撚多嘢。OK。OK， 好，明白。 嗯。 咁盡量咧，令到個念頭咧。知識佢，無論你個回應係正面嘅、負面嘅、 嗯， 你要停咗佢、 嗯。 譬如話咧，我而家好得意嘅個內心裏邊咧，久唔久有個諗法就飆出嚟、嗯，我屌你個老母！但係咧， 唔係好似董文澤咁，我屌你個老母！ 但係咧，我去到一個情況就，好啦，放低啦 ，OK、嗯。即係咧，要將就算係連到字，但係咧，永遠都冇辦法咧，同唔係即係同呢個玩嘅。層次真係爭好遠，因為咧對我嚟講係受難嚟噶、 嗯， 我簡直覺得自己係身在地獄一樣。 嗯、 我而家咧要不停咁樣咧去將我而家嘅唔開心嘅嘢咧，盡量去放低，盡量好似屙屎咁屙清佢、 嗯 啊、但如果咧你係玩嘅時候咧，你係覺得高興啊，好玩啊，過癮啊， 玩有一樣嘢，我點解要講玩呢個字呢你發覺我上述講嗰幾間公司嗰、那個人都好易做到一樣嘢係咩呢亦都好能夠做係咩呢放低，揾到錢喎，最多錢嘅時候做咩啊？唔做咧，放低。我同阿發明家話搞 high five， 我如果阿發明家成日都話搞幾好幾好咁點啊？放低咯。內明州老細點解咁中意做呢咁嘅嘢？可以放低咯。爛咗點笑一笑啦！佢成日都講佢墨水筆點解貴，因為全材料我整十支爛八支，咪擺喺你身上咯，唔係好謀取暴利啊！真噶，佢整啲墨水筆，你唔好愛嚟寫啊，大力啲揸都行爛啊，老細，真係唔好愛嚟用啊，我嚟睇好啦。佢成日都講噶，你啲墨水筆有咩用？我嚟睇嘅咋，博物館收藏就得，你千祈唔好攞嚟寫啊！即係呢、這個就係佢好易做一樣嘢係咩啊？放低玩。最能夠令到一個人做咩就係、是、放低個墨水筆嗰兩條有錢佬，即係兩個中產啦，做咗墨水筆咁耐，能夠 HME 谷收購嘅時候，佢第一件事做咩？放低，我唔做啦。即係放低係好難嘅，但係如果你識得放低，任何嘢都可以好舒服。任何嘢都可以當玩。 呢就係講完。 拜拜。 拜拜